北京时间12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贾月， 我是主持人吴建浩。今天是2017年11月10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温度11度。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11月6号，轨道交通北京新机场线1期工程启动架梁，一声启动令下，新机场线的第一片高架预制梁通过架桥机，在工地开始架设。据了解，这个标段的桥梁架设预计到明年6月底完成。 大兴区社会工委以智慧社区建设为着重点，结合区内社区的实际情况，拓展细化便民服务，制定了具体可操作的社区建设方案，积极推进智慧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形成了社区生活的新业态。 11月1号，记者从大兴区市政管委供暖燃气科了解到，供暖开始前，全区绝大部分的锅炉房改造项目能够完成施工，具备供暖条件，保障今年冬季供暖顺利进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11月6号，轨道交通北京新机场线1期工程启动架梁，一声启动令下，新机场线的第一片高架预制梁通过架桥机，在工地开始架设。据了解，这个标段的桥梁架设预计到明年6月底完成。 记者来到现场，只见两个高架桥墩之间预制好的桥梁被吊到了空中，随着启动令的下达，预制好的桥梁被缓缓地架在了桥墩之间。 北京城建轨道交通新机场线的相关负责人说道，习近平总书记在19大报告中提出的交通强国，给我们全员上下鼓足了干劲儿。我们要以饱满的热情投身工程建设中，以优质工程配套北京新机场建设，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 据了解，新机场线项目是北京市首条采用公私合营模式建设运营的轨道交通线路，主要连接中心城区和新机场，设计时速高达每小时160公里，是目前国内最快的城市轨道交通工程。线路途经大兴、丰台两个区，全长40多公里。 新机场线也是北京新机场的重要配套工程。新机场远期规划将接入3条轨道交通线路，其中新机场线是服务新机场航站客流的轨道交通专线。为了实现轨道交通和机场航站楼的无缝衔接，这次的3条轨道线路在机场范围内的预留工程全部由新机场线一次完成建设。 记者还了解到，轨道交通车站站台位于新机场北航站楼综合交通中心的地下2层，轨道车站和机场航站楼实施一体化设计，一体化实施。综合交通中心建成后，将成为一个大型综合枢纽，集高铁、城际和地铁车站于一体。未来乘客乘坐新机场线到达机场后，可以通过站台上的扶梯上到地下1层站厅层，再从站厅层直接进入机场航站楼，实现了枢纽内的零换乘。 大兴报记者于慧苗报道，近日家住青城南区的居民王先生告诉记者，爸妈年纪大了，我们平时上班经常不在家，有了易健通，老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医疗急救、家政服务、亲情呼叫等10多项居家养老服务， 我们也放心了不少。原来王先生所说的易建通，正是大兴区打造的智慧社区平台中的一项服务。依托这个平台，我区建设社区综合数据库，实现各条线融合，积极构建社区服务管理互联网加的新模式，呈现出一个智慧社区云服务的工作局面，可以多角度多种类为多种不同人群服务。 据了解，2017年大兴区社会工委以智慧社区建设为着重点，结合区内社区的实际情况，拓展细化便民服务，制定了具体可操作的社区建设方案，积极推进智慧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形成了社区生活的新业态。不仅如此，区社会工委还将在全区各个街道启动智慧社区试点提升工程，进一步提升社区软环境。区社会工委的负责人介绍说，智慧社区的建设是以提升新区高质量社区便民服务水平为目的，以打造云服务模式为目标，以实现多元化服务为核心，让社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 记者了解到，区社会工委引入社会化服务，充分发挥我区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作用，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观音寺街道一建通网络服务体系不仅丰富了居家养老的服务内容，整合了街道内各类资源，更促进了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服务相结合。清源街道建立的健康自测小屋，以智能化的服务方式为辖区内的老年人群体提供了便利服务。兴丰街道则大力搭建网络通讯平台，整合政府、联通公司、辖区医院和所属社区多方面资源，为居家老人提供全天候养老服务。这种新型的养老模式还在常用电话机的基础上，专门设置了服务老人的功能键，为老人居家养老提供了平台。 目前，我区已经基本建立起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区内各个街道都在积极推进智慧社区建设，在全区智慧社区试点社区安装便民服务终端，实现服务方便快捷化。通过设备、便民缴费终端，比如小帮手、拉卡拉等，为行动不便的居民提供方便快捷的日常缴费等服务。 区社会工委在创新服务管理的同时，还不断巩固智慧社区的创建成果，保障养老服务业持续健康发展。区社会工委的负责人说，智慧社区让老百姓的生活更加便利的同时，打通了居民与政府的诉求通道，拉近了政府与老百姓的距离，促进居民自管服务，让居民能够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的建设中，体会到现代化的社区服务体系。 大兴报记者杜小静报道。10月1号，记者从大兴区市政管委供暖燃气科了解到，供暖开始前，全区绝大部分锅炉房改造项目能够完成施工，具备供暖条件，保障今年冬季供暖顺利进行。 据了解，2017年锅炉房低氮改造项目其中包括首兴永安供热有限公司、连港供热厂和北京九鼎万通供热有限公司等。改造一般采用三种技术，分别是烟气再循环、表面燃烧、水冷预混。记者来到龙溪供热中心清源锅炉房，今年冬季采暖季期间，这里将完成实现烟气消白雾。这就意味着供暖开始后，市民从锅炉房附近走过，将看不到烟囱上冒白烟的现象。 在南锅炉房内，总共4台燃气热水新锅炉及配套卫机设备已经全部更换完成。据了解，2016年开始，龙溪供热中心清源锅炉房对清城锅炉房进行清洁能源改造，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大大降低了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 在改造之前，锅炉的氮氧化合物排放指标没能达到国家排放标准，在改造的过程中使用了领先的低氮燃烧技术，燃料是天然气，无锅炉炉渣产生，不仅仅大大降低了大气污染的排放量，而且职工和周围群众的生活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本台消息，为了贯彻消防有关法律法规，加强机关工作人员的消防安全意识及突发事件应急疏散和处置能力，11月7号，大兴区卫生计生委举办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暨应急疏散演练。 演练前期，区卫生计生委周密部署，成立应急疏散演练领导小组， 制定演练方案和安全预案，召开演练专题会。实战演练前还对全体职工开展了消防安全知识培训，授课人员针对各类消防知识做了详细讲解，内容涉及消防灭火器的原理、基本操作方法、火灾类型及特点、自救互救方法和日常火灾防治措施等，使全体人员对防火灭火、逃生的基本常识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记者在演练现场看到，随着一声火灾警报响起，广播内传出了发生火灾迅速逃生的信息，灭火逃生疏散演练正式开始。演练假定机关楼内发生火灾且有伤员，报警后应急消防队火速赶往现场进行灭火攻坚并解救被困人员，机关全体职工用湿毛巾捂住口鼻，有序撤离到安全区域。在整个演练过程中，分工明确，责任到人，确保了整个疏散过程井然有序、安全规范，达到了预期要求的安全快速、镇定从容、整体有序。 这次的消防演练活动增强了机关职工的消防意识及对火灾疏散的组织能力和处置能力，职工们掌握了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法，为消防安全的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下来请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推出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是 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哥， 小记者赵卓宏， 顾延瑞， 小记者陈梦乔，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明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责任重的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小记者大世界，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大兴区第二小学的小记者刘佳瑞。 大家好，我是来自盘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高珊珊。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首先听到的是大兴二小和盘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们采制的校园新闻。 校园内外，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盘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高珊珊。综合实践大课堂活动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一门实践课程，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10月31日，我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和同学们一起走进了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是一座拥有最先进设施的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具体直观的历史课堂。在参观过程中，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引领下一一观看各类文物。下面请大家跟随我们的同学一起来感受首博之美吧。 走进博物馆一楼大厅，我最先看到的是一座红柱绿檐的牌楼，上面刻着三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景德街，一下就营造出了浓浓的老北京味道。牌楼旁边有两个展厅，一个像巨大的木匣，还有一个像青铜鼎。老师说了，青铜鼎是圆亭，木匣是方亭。 哎，还有在它的正对面有两条用花坛包围着的巨龙，在两条巨龙靠近嘴部的位置有一颗用花束围起来的龙珠，可漂亮了。 是呀，我也看到了，特别壮观。这次实践活动我们通过与文物历史对话，俯瞰老北京历史的风风雨雨，大家在学习和欣赏中获得不同的知识，感受艺术的美，更为自己的祖先具有如此的智慧而深感自豪。 苏月然同学你好，我是红灯快讯小记者刘佳琪。请问这次实战活动回来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们五年级这学期社会实践活动去的地方是中国科技馆，华夏之光展馆是这次科技馆之旅中最让我感兴趣的了，里面的 VR 体验区令我赞不绝口， 戴上体验眼镜后，我们仿佛进入到了另一个世界，眼前的一切都那么真实，可是这却又偏偏不是真实的。想想看，人类真算得上伟大了，从最初的平面皮影戏，到后来的电视，再到现在的 4DVR， 这些都是我们人类文明进步的见证。 宋阳同学你好，我是红灯快讯小记者刘佳琪，请问在这次实践活动中你有什么感想呢？ 我去的是首都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里边的结构很有特色，进门就是数字放映厅，数字放映厅每个钟点过十分钟就会有个辉煌的北京大屏幕出现，介绍怎么样的辉煌。还有民俗展厅，展厅里传绕着我们语文书上第20课的知识。 感谢小记者们带来的精彩的校园内外新闻，接下来马上要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 有句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 对，这每个人也包括我们的老师， 老师也会出错。如果老师在课堂上出了错，小学生应不应该指出来呢？ 这你都把我难倒了，我们还是来听听大记者于磊和其他小记者是怎么说的吧。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的小记者呢，分别是来自大兴二小的刘佳琪、柳卓然、刘佳瑞，还有来自庞各庄二小的高珊珊、张腾浩、乐曼妮，欢迎你们孩子们。刚才我们的两位小主持人也提到了，今天你们来呢是有一个小问题要讨论，就是老师在课堂上出错了，到底该不该当场指出来呢？大兴二小，你们认为老师在课堂上犯错了，应该当场指出来是吗？ 对， 是的。 庞各庄第二中心小学是认为老师在课堂上犯错了，不应该当场指出来。 对， 嗯，好，那可以进入我们今天的辩论环节了，有请我们的正方小记者先发言。 我觉得一定要指出，因为老师是教我们知识的，如果老师错了，那我们不是更错了？尽早的提出对我们好，也是对老师好。 我不会在课堂上指出老师的错误，因为我不想打扰老师授课，而且在课上指出老师的错误，老师也会觉得很尴尬，也许在课后指出会比较好。 新学的知识经过深思熟虑后就很难改变印象，所以我认为还是及时更正为好。 我觉得每个老师都有他的逻辑以及他的教课方式，或者是他有自己的一定的设计，我们应该听得更加全面，再来思考他到底是设的是一个陷阱，还是说就是按照他的思路在走。 那如果老师的关键问题说错了，比如什么定理呀，习题答错了，那有的同学就按照老师的这个答案去写，以为老师说的就是正确的答案呢？ 我相信每位同学都不是没有主见的吧，他会坚持自己的主见，而不会因为老师的一些话语就改变自己的真实想法，我想你们也不会。 那如果每个人刚开始就知道自己这个知识应该怎么学，这个知识是怎么样的话，为什么还要来学校学习呢？ 因为老师只是起到一个辅助作用，他只是在告诉你说你判断这个知识点错误是正确或者是不正确，而不是说就是一定要完全按照老师的逻辑在走。 对方辩友刚才自己也说了，说老师有可能是提出了一个陷阱，那老师就算是提出了一个陷阱，那我们如果不把这个陷阱，老师的真正目的，我们如果不把这个答案答出来的话，不纠正老师的错误，那万一，那如果有的同学，你也说了，有些人肯定会有自己的主见，他确实是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可是有的同学呢，他自己没有主见，他就会去学习老师的错，老师这个故意举出来的错误例子。 如果老师不是设定陷阱，那你怎么就知道老师一定是错的？你是怎么认为的？ 那我们今天的辩题是老师出错该不该当场指出，老师出错就说明老师说错了该不该当场指出，而不是说老师说了一个老师说了一句话，我认为这句话是错的，我应不应该当场指出。 我们不是说不指出，我们说的是不是当场指出，可以婉转的表达，也可以，因为老师不是一整节课都在讲课，老师也有可能让我们写作业，我们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可以举手示意一下老师，让老师把老师叫到我们身边来跟老师悄悄地说。 老师是很宽宏大量的，他们不会介意，但是你知错不说，那就是大错特错了，老师也不会原谅你的。 如果老师错了，你也不应该直接指出，这样会让老师没面子，又在同学们的眼里对老师产生质疑，减淡对老师的信仰。 老师的职责是授业解惑，既然老师说错了，那么我们就应该在第一时间指出老师的问题，而不是一味的包庇。就是如果像对方辩友说的那样，等待下课的时候说的话，那还有什么意义？ 但是老师不是圣人，如果那是圣人那倒好了，老师不是圣人，他们也会有犯错的时候。 老师之所以不是圣人，那么才要改正。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西塞罗曾经说过，每个人都会犯错，但是只有愚人才会知错不改。难道我们的老师是愚人吗？他们难道会知错不改吗？ 可我们每个人是上课是都是有40分钟，但每个人的一分钟合起来就已经超过了40分钟。那么我请问，如果用这些时间来拼凑出，来给你一个时间让你去直接指出的话，那你何不如让下课了再去纠正这个问题呢？ 下课指出，只有问问题的人才能听到，而上课指出，老师会给所有的同学都讲的。如果你自己一个人懂得了，那些同学不懂得，那还有什么意义啊？ 我们不及时指出，我们可以在老师让我们写作业的时候，我们再去悄悄地告诉老师。 悄悄地告诉老师，那么老师，既然你说悄悄地告诉老师，万一你没说清楚题目呢？万一你不记得这个题目是什么了呢？万一你不记得这个知识点是什么了呢？ 那我们知识点已经学过了，那我们肯定会记得呀。 学过的是错误的，那还有什么意义呀？ 如果是错误的，我们知道了正确的，我们把正确的先记了，而且你又不确定你这个正确的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你知道你的答案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吗？ 当你预习的时候，你难道不知道正确的或者是错误的吗？ 既然预习了，那么就知道这个答案一定是正确的。那如果老师说的是错误的，那我们就要及时的给老师纠正，这样老师也知道老师讲的是错误的。这样老师如果再给别的孩子讲的时候，那么就知道这个答案是错误，就会按照正确的答案来解答。 可能每个老师都有他的一定逻辑或者他的思维方式，他有自己一定的见解。那么你这样直接打断老师的方式的话，你还是影响老师的思维，还是耽误了大家的时间，对吗？ 纠正错误不是耽误大家的时间，而是告诉大家真正的知识，而不是一个错误的知识。 如果要是上课指出的话，这样会打断老师的思路，影响整堂课的进程。你别忘了，老师才是整堂课的主导者。 如果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 如果老师在讲课讲到高潮的时候，讲到非常好的时候，同学们都在非常全神贯注的听讲，你就突然之间说老师这个讲错了，那就会影响整堂课的纪律和整堂课的思路。我说的是不应该及时指出， 就跟对方辩友刚才说的一样。你说的是老师讲到高潮的时候，那么刚才我在说话的时候，对方辩友您也在我说话高潮的时候您也及时打断了，难道我没有尊严吗？ 我并不是说确定说你们没有尊严或者是怎样，我只是更想表达一些我的观点。但是老师上课的，等到下节课上课的时候，老师知道错误了，那下节课上课的时候，老师就会告诉所有同学，再给同学纠正一遍。 万一老师不知道老师讲的是错误的呢？就跟原来我们学过的一篇课文那个金牌一样，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老师就是那个当局者迷的人，而我们就是旁观者清的那个人。如果既然老师是迷，那我们是清，我们不应该给老师及时指出吗？ 如果在课堂上发现老师的错误，我们可以私底下告诉老师，这样不使老师丢面子，还会让同学们误解老师，又让老师知道了老师自己的错误，再利用课上的时间悄悄地告诉同学们，这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吗？ 两全其美的好事，老师也知道这个错误的答案。比如如果一个老师在上一届说的是这个答案，在上上届教的也是这个答案，这样的话老师已经把这个答案印在脑子里，已经成了一个习惯的问题了。如果你不给老师及时的指出，那么 下一届老师还会按照这个答案指出，并且下一届的孩子们也会被误导。 我听了两方小记者的这个辩论啊，你们的这个主要的矛盾点就是围绕在当场指出会不会挑战老师的威信，打断老师的会不会打断老师的思路，这是咱们反方的一个辩点。那正方呢，就是认为如果不当场指出的话，那这个错误呢会波及到所有的同学，会印在他们的脑海里，会让这个错上加错。我想先问你们几个问题吧，就是在你们的学习中，咱们抛开正反方的观点啊，在你们的学习中有没有遇到过老师说错了，然后咱们同学都是怎么做的？ 有，我们老师在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是语文课，然后呢老师是读错了一个音吧，然后我们的全班同学就不约而同的一块儿就是跟老师说那个字应该怎么念。 嗯，那当时老师是怎么表现的？ 然后老师笑了笑说口误口误。 如果说你再遇到那个字，你现在会犯错吗？ 我现在不会，因为那一次课老师出错了，因为老师出错确实如对方辩友所说，老师出错特别少，所以老师出错那次呢我就记得很深刻。然后那样的话，那节课老师错的是什么知识点，我们怎么改正的，就在我脑子里面记得很清楚。 可能你们认为老师错，但老师其实没有错，有过这样的情况吗？ 有过 有 过 有过。 嗯，我想听一下你来说。 就是有一次我们在数学课上，老师让我们是算一个除法题，然后我们算的是一个得数，老师算的是另一个得数，我们当时就是以为老师错了，然后呢就是直接给老师指出来了，老师就是并没有责怪我们，而且还是笑着跟我们一起解决这个问题。 最后你们发现， 最后我们发现那个我们错了， 是你们做错了。那你们通过这堂课你们学到了什么？ 就是做题不能轻易的下定论。 做题不能轻易的下定论。我不知道你们在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有没有可以静下心来更多的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和对方的立场。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吧，应该是我们当场指出来吧，或者不当场指出来，老师也都能纠正这个错误。我觉得如果当场指出来的话，这方面我刚才也说，老师会有感到尴尬，或者说觉得我们在挑战老师的威信。可是我觉得我们在上课，老师教我们知识的时候，老师跟我们其实不光是师生的关系，也不光是师生的关系，也是我们之间互相也是朋友，朋友之间指出朋友对方的错误，其实我觉得应该没什么。 其实我经过老师这两个问题之后，我有说觉得对方就是对方那边就是他们提出的观点，其实我也有感觉到并不是错的，而是我们遇事之后呢就会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以及做法。可能我们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站在老师的角度考虑问题的一个做法，他们呢是站在自己角度觉得就应该当场指出，而不是说就是下课再去跟老师说，这样去觉得会有点赶不及的感觉，就是有点没有那么多用处的，就是说那个知识点就直接就是印在我们脑海里，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纠正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我们这边的观点没有一定对错之说，只是说还是个人，还是看个人比较。 其实辩论会如果是出这个辩论会的辩题的话，它就不存在所谓的对错， 对， 只不过就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看你是怎么来辩的，对吧？其实刚才我觉得你说的有一点非常好，就是我们站在不同的立场的时候，我们看待问题会不一样。 对， 你们今天分成了两方，不同的立场看问题会不一样，对吧？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去思考的时候，看问题都不一样。其实我们在做辩论会的时候，也是想告诉大家，我们在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不能只站在一方的角度、一方的立场来看问题，而是两方的角度或者更多方的角度全面的去看待一个问题、思考一个问题。这样的话，你做事情考虑的就会更加周全，那么你离正确的这个距离也会越来越近。好吧，希望今天小记者们都有收获，像我一样，我今天从你们身上也学到了很多。非常感谢你们来到我们录播间做客，今天我们小记者大世界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贾跃、吴金浩播音，圆圆、金神萌编辑，向阳制作完成。